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同音。第九十集。随后在互动环节当中，桃子公司从网络上选取了一些打着发布会标签的微博给何修一念。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粉丝较多，桃子公司正好选了须佐以待的话。看着微博，何修义当场就红了脸，小声的念： 修义，永远爱你，希望能够陪你走完剩下的所有春夏秋冬。 最后呢，则是现场互动，主持人在现场抽了五个观众，全是女孩。再一次主办方为制造话题设计了好几个何修义会碰到女孩子手的现场游戏，比如两人共同操作游戏手柄，女孩只能按上下键，何修义只能按左右键完成游戏任务。然而作为有夫之夫，何修义很自觉，使了一招一指禅，右手端着手柄，左手完美的规避任何有可能的碰触，最后当然打得不怎么样。除去品牌代言这唯一的重要工作，剩余时间何修义基本在想左然的事情。他也订购了个戒指送给左然，求婚戒指，这东西怪怪的，为什么就只有被求婚的那一方需要戴戒指呢？而主动的一方则通常要等到结婚当天才会拥有一枚指环，之前都能冒充单身，这不公平，左然也得套上。得知了对方的尺寸，何修义思考了许久，幸好终于有了主意。他趁左然累得睡死过去，用一根红绳子偷偷丈量了左然手指周长，换算成戒指的尺寸，并定做了一枚铂金男戒。他特地将两枚戒指样式搞得十分相似，又在指环内部也刻上了 ZR。XY 四个字母，那根红绳就像月老丝线。于是某天左然在刷微信朋友圈时，忽然发现何修义发了一个 HTML5 页面连接，奇怪，左然没有仔细看便直接点开了连接。第一屏竟然是何修义第二部戏峥嵘的打趣照，剧照当中男一女一分别占据了重要位置，而何修义则以男配身份站在男一的身边。 为什么突然发了个峥嵘的剧照？这都多少年以前的事了。 他按提示的小小三角符号拇指向上一滑，便来到了第二页，只是随便一瞥，左然目光便定住了，因为那是峥嵘当中自己作为群演出现过的镜头。左然依然记得炸弹爆炸时，他猛地跃起并且摔倒在地，结果帽子掉了还滚远了，周围一片哄笑，只有何修义走过来问没事儿吧。他是略微提过这段，从来没有想到很忙的何修义竟然特地跑去将峥嵘一帧帧细细看过，并且还找到了他出场的画面。左然知道作为最最小的群演，他的出场一共也就那么两秒，而且还是混在一堆群演里面，大家推推搡搡地往前跑，不是一秒一顿的找几乎没有可能发现。可是何修义却几张群演截图下边还写着2010年5月31日是他们第一次真正见面之日，也是自己爱上何修义的那一天。左然沉默了，又滑到了第三屏，那是三张家族出演合同，第一张乙方是左然，第二张是何修义裸替的角色的合同，而第三张则是宋智的角色的合同。照片消失便出现了何修义自己书写的钢笔字：风雨凄凄，鸡鸣节节，既见君子，云虎不疑， 风雨潇潇，鸡鸣啾啾，既见君子，云胡不抽，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看得出来，何修义极力地想要把它写好，使用左然之前教给他的方式，一笔一画，认真工整。这些句子是何修义进入家族剧组不久，沈岩教宋智读书时，拍摄结束后，左然曾讲过的自己最喜欢的《诗经》当中的话。左然记得，当时他用描述夫妻或者情人重逢的风雨暗示对方，自己与他终于得以再次相见。左然再次没有想到，何修义记在了心里，他又引用了这首诗，象征家族开拍于二人的意义。接下去的一屏都是家族截图，而且全部出自两个演员感情大爆发时拍的几个场景。比如沈岩打算要去北平那场，宋智决定跟随沈岩那场，离别那场，结尾那场，所有照片还用胶片框起来了。最后是杀青照，也是二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合影，下面标有日期。第五屏是左然的速写本子封面，下面写着2017年1月16日左然27岁生日。左然非常清楚，那天他表白了，一切心意奔涌而出，从此二人关系改变。而第六屏是威尔斯家族获奖时的视频截图，晚宴的照片副本，还有自己在耿朵拉上描绘的对方，图片没有全都堆在一起，而是一张一张走马灯般飞过，似在记忆长河当中静静地流淌。左然知道何修义还记得几年之前二人间的所有接触，不出意料，再接下去是何修义签约左然工作室的合同，还有万里龙沙合同。下一屏是万里龙沙吊车侧翻事件新闻链接，几个链接下方是二人在医院里曾经写过的游戏字条，字条上有左然飘逸潇洒的四个字，喜欢对方。就在那里，何修义第一次承认自己心意，用我没输三个汉字第一次表明喜欢对方。第八屏又是剧照，并定格在尹长东死的那一场。左然记得清楚，在那一场灰白色的片场建筑中，在那些红色的柱子和血中，何修义偷偷亲吻自己动脉。那天两人在一起了，压抑着的感情终于相互交融，他们则分外小心地呵护他。从那刻起，二人都确认对方成为了自身的一部分。后面页面还有一些别的东西，比如两个人在丹麦、挪威度假时的照片，同居那天拍的照片，一幕一幕历历在目。左然一张一张翻过，仿佛可以看见他这么多年走过来的痕迹，从暗恋到明恋到在一起。左然知道何修义也是在找机会表明他全都记得。而第21屏21是爱你的谐音，左然看见在烟花绽放的背景上，漫天绚丽当中飞出来一行字，此时不同于一般的与我结婚好吗，这句话更像是左然确定与我结婚。而在这句话的下方有两个红色的选项，一个是 Yes I do， 一个是 No。 左然唇角一勾，拇指移到 Yes I do， 点了下去。这有什么好犹豫的呢？刷的一声，屏幕上弹出了一张地图。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 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同音。